第68集，古镇。秦维航和安宁买东西的目的地是一处古镇，安宁头一回来，感觉很新鲜。这个古镇和黑马攀岩基地的新建古镇不同，看得出是在真正的古镇基础上重新修葺的。但两个人都没想到今天人流量会这么大，龙吟古镇的街道又都比较窄，有几处热闹的景点，人多的路都走不动。为了通过前方一处石拱桥，他们此刻被挤在人群的汪洋中。秦维航走在前面，安宁只能贴着他后背举步维艰，前后左右都是人，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人。 你别走丢了。 想丢也丢不了啊。 秦维航笑了笑回过头。秦维航今天穿了一件黑色加拿大鹅，安宁盯着外翻出来的那圈红色领子出神。 这款羽绒服特别蓬松大号，要是我穿，估计可以在里面藏个西瓜。 人挤人的时候，他下意识想把手搭在秦维航背上，然后又立刻反应过来不可以，就只能抓着自己的背包肩带。虽然其实隔着这么厚的羽绒服，自己即使真的碰到秦维航的背，秦维航也未必能察觉得到。人推人的时候，他听到手肘不时在秦维航羽绒服上摩擦出来的擦擦声。 哎呦，这段路什么时候能走完呀？你以前来也是这么多人吗？ 我们来过，听说过。 鹤立鸡群就是好。 跟我太紧会不会憋气啊？ 啊？怎么这么问啊？ 我猜可能会。来，走我前面。 初中时钟静带他去逛街，他那时没有钟静高，跟在钟静身后也是这样人挤人，他只能看见钟静的后背，就觉得透不过气。他和安宁的身高差比那时自己和钟静的还差得更多，虽然安宁说自己有1.75米，但这应该是一个注水的高度，他觉得也就1.73米、1.74米的样子，不能更多了。当然也有可能是自己又长高了。安宁被秦维航推着换到了前面，前面是一个绑马尾的女生，她顿时感觉视野开阔了，气也顺多了。 这人也太体贴了吧。 秦维航站在她身后，手就很自然地放到了她肩膀上。安宁肩膀机不可察地抖了一下。 完了，我又开始七上八下了。淡定淡定，这就是个顺便割手的动作，就跟拉着地铁里的扶手没有区别。 但安宁偶尔还是会对肩膀上那两只手的动作很敏感，尤其是滞留得太久，秦维航明显累了，两只手往前伸一下，换成用手腕搭在他肩膀上时，之前只是轻轻地扶着，现在他都能感到秦维航整条小臂搁在自己肩膀上的重量，眼角余光就能瞥见秦维航垂搭在他肩窝处的手。前方终于能看见石拱桥了，等过了这段石拱桥，后面的路就开阔多了。安宁刚如释重负，忽然感到秦维航的手往后一收，在他肩膀上捏了一下，他被捏得一个机灵挺直背。听到耳后秦维航的声音， 你看旁边。 他便往旁边看去，蓦地就看到与他们几乎平行的方向有一对年轻的情侣，男生走在女生后面，两只手搭在女孩肩膀上，正凑在女生耳后说话，十分亲密的样子。 顺便割手是真的，亲密也是真的。 唉，好想拍上去透口气啊。 他缓过神来，这才看见街道对面一堵老旧的城墙，城墙上面砖石斑驳，看着就非常好攀的样子。原来秦维航说的是这个呀。他一面松了一口气，一面又忍不住有一丝丝失落。通过拱桥后，人群终于不再那么拥挤，只是买东西还是得排很长的队。安宁买完付钱的时候，袋子就被秦维航拎了过去。安宁从排队的人群中挤了出来，跟上大步流星的秦维航。 我又不是女生， 干嘛这么绅士，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 买来的小吃他一路都和秦威航分着吃。去买当地名小吃蛋黄酥时，店铺的扫码机坏了，店员朝排队的人喊： 哎，都排好队了呀，有现金的优先的呀。 结果那一队里只有安宁一个人有现金，秦威航都觉得不可思议，看着安宁从背包里掏出钱。 这个人的背包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吗？什么都有。 蛋黄酥有绿豆蛋黄馅和红豆蛋黄馅两种，你喜欢吃哪种啊？ 你买回家的问我干嘛？ 红豆吧。 来，你吃一块啊。 你挺欲盖弥彰啊。太大了。 这明明就是你一口的分量啊。 嗯，一人一半吧。 哎呀，我手上不太干净，刚刚碰过钱了。 那就麻烦您张一下嘴啊。 安宁也没多想，就朝着秦威航拿蛋黄酥的手张开了嘴。秦威航看了眼他认真等喂的样子，将蛋黄酥慢慢地放进他嘴里。安宁愣住了，因为秦威航的手指碰到了他的嘴唇，让他头皮都炸了一下。他讷讷地含着那块糕点，听见秦威航问： 好吃吗？ 抬起眼，看见秦威航用喂过自己的手指将另一半红豆糕放进自己嘴里，手指同样碰到嘴唇。他似乎并没有任何不适，反而淡然地看着自己，目光洞若观火一般。安宁咀嚼起来，心虚点头。他根本没吃出这块蛋黄酥的精妙之处，他味蕾上只有秦威航手指的味道，是一种很淡的咸。也可能是自己真的被爱情彻底打败了，他竟然还尝到了硝烟般滚烫又刺激的味道，那是对方彻底征服了他，朝他射出致命一枪后的味道。他早就被秦威航的枪正中胸口不知道多少遍了。回去的路上偶遇那种双层的观光巴士，安宁兴致勃勃地问秦威航： 你坐过吗？ 这个并不顺路。 秦威航看着正上车的一对情侣说。这么一说，安宁顿时有点尴尬，他们是出来买东西的，又不是观光旅游的。他佯装了然地点了点头。双层巴士还停在站台，安宁闷头往前走，冷不丁听见身后秦威航说： 会绕一点，我们可以坐五站再转地铁，上吗？ 两个人上车后直接去了二层。在大巴车上爬楼梯让安宁很是新鲜，大冷的天，巴士二层除了他们一个人都没有。他们就随便在靠过道的位置坐下，两个人隔着过道，一人坐了一边。 两个男生是真的不行啊，坐在一块儿太奇怪了，所以只能这样隔着一条过道。不过也好，可以免去更多心动和非分之想。 巴士缓缓启动，秦威航一只手搭在前排的靠背上，懒洋洋地看着下面的风景。他身上那件蓬松宽大的黑色羽绒服衣襟在冷风中大敞着，里面就一件黑色纯色 T 恤，风一吹来便贴着胸口簌簌抖动。是冷酷的男生，也是火热的男生，矛盾又和谐。 你在看风景，我在看我的风景，这样的单恋和暗恋即使没有结果又怎样呢？它是多美好的回忆啊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